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车多，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1, 2, 3, 4 Hello 这一声长吼 没有气儿，有点短，我想把它拉长一点哈，因为今天天儿有点闷啊，所以呢想开场招呼招呼大家，省得有人睡着了，是觉得胸闷气短的，有没有？ 对，就刚才好像有人发这个朋友圈说这个天好像有点漏了， 好像已经下雨了嘛，对不对？ 是，已经下过了。 对对对对对，提醒一下已经下班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包括走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当然我们也继续要在下班路上伴随陪伴大家，我们是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先从一首好歌开始。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好啦，我们来一首轻松的歌吧。这歌呢其实会有一些夏天的那种甜甜的凉凉的那种感觉啊。 对，而且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今天比较温吞的天气啊。 对，好吧，虽然天空下了一些雨，显得凉爽了不少，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来一些清凉的感觉。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 C 大调，我们要送给所有下班的朋友们。 我最爱的音乐会重复100遍，每一次谈恋爱都珍守了一点，听见你打雷雨天我才不妥协，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甩甩我的头发自我的很明显，快乐随时存在，拒绝浪费时间，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 我记得好像当时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饮料的一个什么歌，反正所以整首歌都充满着这种好像甜甜的像饮料一样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富含维生素的饮料。 所以呢，今天第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种维生素的活力满满， 补充一下能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哎，新的片花啊 呀，扬眉吐气的出现了呢。 夏天的时候感觉大家都是在一起很热闹，所以这个片花其实中间也有我们一些听友的声音，对， 是是我们有一次文艺小分队出动的时候，然后带领大家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家特别齐声说娱乐最王牌，其实他还说了我们的 slogan。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今天你知道我看到一个还算是挺搞笑的一个消息，就说在这个湖北荆门，不能是搞笑吧，这事儿该怎么说呢，我也觉得他们其实不必要如此，就是有一个加工小龙虾的一个车间，然后呢就工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吵起来了、然后呢只见工人把那个小龙虾就当武器，你知道吗、互相说我扔你十只小龙虾，我扔你二十只小龙虾，我扔你一晚上小龙虾，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奇怪啊。那个场景就是小龙虾工作帽什么还有这个什么手套满天飞啊，乱作一团。哎， 小龙虾心想我得罪谁了， 对啊，关人什么事儿了，你是，哎， 对啊， 那你小龙虾也不能劝架啊。 对，但是真的可惜这些小龙虾了。好饿啊、突然想吃饭了。 咱们这么一开始就是小龙虾真的好吗？ 就话说回来，其实这两天我发现就是天气又闷又热， 对， 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胃口，似乎只有冰啤酒还有小龙虾能勾起我们一点食欲哦。 对， 还 有烤串儿。哎，所以咱们就说一说夏天能让你引起食欲的这个食物有哪些。我们来互动互动啊，今天我们做个排行榜好不好？ 好的。 看看大家都最喜欢什么。 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你刚才还说到有一个网红的一些吃食。 对， 就说尤其半夜的时候不能刷一些短视频，都让人很饿， 刷到别人吃羊串火锅什么的，你会有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出门。 Run away darling。 王牌推荐。 哎呦，前面那首歌很好听啊。 Runaways。 对， 就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在怎么着？说。 就下雨天的时候跑步和走路，哪一个淋雨最多呢？ 上次我们是不是说过这事儿？ 说过这事儿。 一样多。对吧？ 对。 别想着下雨哈，我急匆匆的跑过去，然后呢就可以好像可以少一些雨淋到自己的身上。 对，其实一样多的。 对。嗯。好吧，不知道现在大家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淋着雨在路上走，或者说现在外面天气我们现在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看到啊。 嗯， 对啊，那所以你们也可以及时来报告一下你们所在的地方然后天气情况。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很解暑 的 话题，哎，到底是解饿还是解暑？ 很饿的话题， 很饿，对，听了就特别想吃东西。 是， 因为说什么东西是在夏天会让你有食欲的呢？有人提到了花毛一体 啊， 加大串加凉啤酒，别说了。 那个白泽哥，你要不先做节目，我有事儿先走。 哎，别等，请你把我一起带走好吗？大家可以继续发微信给我们到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不只是这个菜哈，我们推荐的是一些演出的消息。先来看一下，罗晋和唐嫣他们俩主演的电视剧叫《归去来》， 嗯， 昨天开始就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步播出了。 嗯，其实这是一部讲述留学生题材的一个电视剧，而且罗晋和唐嫣在剧中扮演的都是海外留学生， 嗯， 大部分的戏份呢也都是在美国拍摄的。但是呢，罗晋和唐嫣的这个英语口语不太好， 嗯， 导演还不让配音，这也是成为一个对于他们来说特别大的一个考验。 哎呦，说所以因为你想法律专业那个很多的那个专业的英语专业的术语怎么办？ 是，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他们如何完成。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好好的修炼一下内功的。你看看人黄晓明是吧？之前是吧 ？Not at all 的，后来人家在中国合伙人的时候就比较惊艳了。 嗯， 好，还有一个是杨子姗主演的电影叫《路过未来》，本周四全国艺术院线联盟上映，这是去年唯一一部入选戛纳电影节的中国影片。嗯， 而且被称为是戛纳独苗。在电影当中呢，杨子姗扮演的是一位出生在深圳的甘肃人，有老乡哎， 好。嗯， 父母呢是在深圳打工20年之后告老还乡，但是在家乡生活也并不如意，所以这部影片表现出很多年轻人在外打拼的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 那就关键有些导演给了支持，包括像顾长卫啊、吴世贤啊，这些导演都肯定啊，包括有人说这是最近看过最感人的国产电影，好吧？大家可以选择去看一看啊，到时候看的时候是不是看完以后可以去吃一碗兰州拉面？好，我们继续听歌，这就是杨子姗的歌， 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我可以不可以？不会。 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各位真的不要再发小龙虾的图片过来了好吗？ 有这么多人正在吃小龙虾吗？ 小龙虾我们走。哎，发了这么多的小龙虾，你们能不能真的把小龙虾发来？我们的地址是 建外大街14号。 啊，行了啊，刚才我们说吃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说在夏天吃什么东西会让大家最有食欲。哎，我们就提几个啊。 嗯， 比如说小龙虾确实是会让人很想吃啊，至少在夏天。 对， 还有是什么花毛一体，刚才大家也提过了。 是， 还有什么拍黄瓜。 对， 有没有？ 尤其吃那个炸酱面的时候拍黄瓜特别解口。 对， 嗯，还有那个，你知道有一种食物叫做浆水面吗？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是在甘肃的一个特有的食物。 哦， 就浆水它是分荤浆水和素浆水，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吃浆水面特别解暑。 为什么听完以后我现在不饿了？就是听你这么解释我就突然就觉得不饿了，因为真的没有食物嘛，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 对，就没有看到。 对对对对，好吧，我们可以有一个想象空间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一些，包括一抹提供的这个火锅。天哪，一年四季都吃火锅吗？但是火锅真的是得分人，就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在一起吃的。 是， 对吧？ 比如说 我们俩。对， 还有就是说友情提示一下，这个天真的不太适合吃火锅的原因，因为我前两天亲测过，吃完火锅之后整个妆都花了。 对，所以说不适合嘛，刚说完。不是，哎，怎么做朋友？ 没法尬聊。 现在是17:57:52，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还有两个推荐，因为这个有一个原创歌剧叫《马可波罗》，是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打造的歌剧，天桥艺术中心啊，比较国际化的制作团队。 嗯， 然后大家有兴趣看看吧。 嗯哼，导演呢是来自伦敦，作曲家呢是德国人，主演是来自中国还有英国、丹麦的歌唱家担任的，而且梁宁还有袁泉也都将参演。 对， 还有另外一部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老舍的戏剧文学奖啊，话剧《夕阳中》明天起呢在鼓楼戏剧场上演了。 对，这是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演出。哎呀，具体的剧情我就不说了，反正它是那《夕阳中》呢有了这个让时间倒流的魔力啊，听起来有点哎这个时间的一些倒回感，这样题材呢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嗯， 穿越时空的感觉， 回到少年锦时，这首歌来自于赵雷，多少呢也会很适合在黄昏的时候听的一首歌。 嗯， 我们就和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一起分享。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荫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

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在深夜的时候看到别人发吃的东西或者说在工作的时候，在饭点工作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发美食的照片过来， 朋友们绝交 我的那个心叫一个痛啊，你们不理解啊， 多么痛的领悟、 就是、好在你们在外边是吧，你们听着节目真想吃什么咱一脚油门咱就去了， 是 我们俩在直播间待着，然后看你们说这个说那个，然后我们俩想，哎，这直播间什么能吃了， 庆幸嘛，就是、如果说那个幸亏我们导播间不能放吃食， 当然不可以了、 对，如果万一有的话我们俩这闻着味儿就饿了。 所以想想邓超演的那个电台 DJ 那个全世界路过，那里面那个事情是有多么的不合理啊， 怎么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 对啊，好了，17:36:40，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说一说在夏天呢，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说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对，我们都会经常说一句话，就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但是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表情包，上面写的说爱笑的姑娘总是比别人更容易长皱纹，比如说眼纹啊、干纹啊、细纹啊、鱼尾纹啊。 你说这个女生们是不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 是啊，当然，所以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看起来我们稍微活得高冷一点比较好。就是说到这个长皱纹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说，除了爱笑还有一些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的问题。 哦，就是哦，不是说真的你很爱笑才会有眼纹，对不对？ 对，这只是有待考证的一点。 哦， 比如说你生活当中紫外线还有胶原蛋白流失都有可能加速衰老。 嗯， 所以抗衰老也不仅是年龄大的一些女性才会格外注重的，现在越来越多年轻女生也早早进入到这个抗衰队伍当中。 对啊，我觉得所以说你看真正想要去进行这个抗衰老的管理呢，不要老是想说我要把脸绷着有一个 poker face 啊哈， 还可以做冰冻美人， 我现在捋捋我的法令纹 这脸是怎么了，你赶紧去下一个这个 APP 这个 APP 新氧 APP 新氧 APP 没错，这真的是广告好吧，新氧 APP， 对，它是会有专业的美容微整形真人口碑平台，真正的抗衰老管理要上新氧 APP， 就是新鲜的新，氧气的氧。 嗯，我们推荐的啊，大家记得下载，下载。 对，所以呢，有很多女生上次下载之后跟我分享的就观后感，看到上面有很多专业的医美人士给他们推荐了很多很专业的知识，比如说如何敷面膜，这都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我们在护肤的过程当中有一细节叫做乳化。就是你会白白的发现原来以前几千块钱那护肤品都白用了， 我假装听得懂的样子就算是对你最大的支持了吧。在蓝蓝天空无所事事悠悠淡淡，每颗蓝蓝的水在海浪怀里摇摇晃晃，每次见你出现在海边我会莫名紧张，心就像窗台风铃被风吹得团团乱颤， 都看你一眼，冰雕 贝壳风铃，有个来自于刘惜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这个昨天晚上刷屏，就是只要有新歌，奶茶随便喝啊！这是周董粉丝们翘首以盼的新歌终于来了。 所以呢，今天周杰伦发布2018年的第二首新歌《不爱我就拉倒》。 所以从昨天晚上开始，陆续就有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发这首歌。我也有问别人说，哎，你觉得这个歌真的很好听吗？好听吗？就是他的忠实的 fans 会这么说，我说哎还行，或者说哎，反正多听几遍会好听很多， 对， 至少很顺畅啊，就是说这个旋律还是挺顺的， 就是很周杰伦的风格 啊。人这歌写的还挺早的，2016年他其实在长沙演唱会之后就写出来了，当时还纠结这个歌名到底叫什么。近两年过去，周杰伦终于不纠结了啊，就是兑现三个月一首歌的承诺，然后取了个名字就是 不爱我就拉倒。 行，咱们不用把它变成各地方言啊。 对，这其实那个什么，这首歌名听起来特别的傲娇，你有没有发现？ 哦，就因为周董本身他有这样的属性。其实因为歌词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呢？一个骑摩托车的男生看到，自己用心呵护的女朋友，然后跟一个，是吧，开着这个啊，是吧，开拖拉机的男生跑了。啊，就是然后呢于是就赌气说嗨，不爱我就拉倒呗。对， 歌词呢也是十分的直白，就有看过歌词的朋友啊就可能会说不爱我就拉倒，这里面这歌词有点太简单了吧。 我觉得这个让我念出来效果更好。 好 啊，那这个要傲娇一些。为什么会想到那个春晚出现的爱我你就抱抱我。 会有一点 爱我哈，这不爱我就拉倒，不要爱的抱抱，反正我又不是没人要，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好歹你就卖造。这个卖造闽南语解释一下就是别跑的意思 啊。不过呢歌迷对于这么直白的歌词并不买账，新歌发出之后呢也是很意外的，是方文山的微博被挤爆了。 为什么？ 就有很多粉丝在底下留言说求求你别让杰伦再写歌词了 啊，什么快来救救周杰伦吧啊， 文山老师你开个价啊，给杰伦作词多少钱我们众筹。 文山你再不回来我们怕他下次就要写我爱喝奶茶了 耶。刘若英躺枪。 其实周杰伦自己呢我觉得他可能有自己的歌词的风格，他自己后来也发表了意见，就说都写了那么多有教育意义的歌了哈， 是 听妈妈的话之类的，怎么写一首轻松的歌不行吗？啊， 直白一点不可以吗？ 对，你没有胸肌吗？对不对？然后最后就是歌已经说过了啊，就是孩子们歌已经说过了，对，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我的回答， 不爱我就拉倒。 好，来我们就听听看这首大家翘首以盼的周董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都快抱，真比我好，你幸福就高，不爱我就拉倒，离开这街，不要爱的打扮，反正 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夏天的娱乐最王牌继续陪伴下班之路，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现在是17:48.06，如果你在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雨，或者刚才已经下雨的话，路面湿滑，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大多时候是平凡着的，就是我们可能每天朝九晚五啊，或者你在自己的生活的轨迹里面去前进着的。但是呢，常常也会有一些时间会让你觉得，哇，为什么这个生活感觉像大片一样？ 对， 但是可能你在平时的状态里面，你感受不到这种能量。 是， 就比如说前两天大家都知道那个四川航空重庆飞拉萨的那个航班啊，对吧？然后飞行途中那个挡风玻璃破裂了。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机长，在我的想象当中，这样子的场景可能只会出现在超级大片里面，或者说去年那个电影叫什么《萨利机长》，对吧？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再来了解一下细节，就是这个机长呢叫做刘传健，他介绍说，当时这个挡风玻璃突然爆裂，砰的一声发出一声巨响，但这个时候的副机长的身体直接飞出去了一半儿。 你先等一会儿。我在接下来你要把整个的事件都给我们描述一遍吗？ 其实这个事件还挺危险的， 对，因为这两天大家看的太多了，我觉得，所以我们也不用再赘述了，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机长刘传健他的冷静的沉着的操作飞机，而且昨天我看说好像他那个反应时间很短嘛，就是十几秒你就要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 对， 然后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然后这其实真的是让我用最简练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一下我的敬佩之情，或者说 hero， 对，或者说我们的崇敬啊。来听听看这首歌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常常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但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或者这些平凡的英雄们也在你的生活当中闪现过，请让我们唱这首歌给他。 Hero， If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yeah. 歌不单单是可以送给我们心中的那个英雄， 是 也可以送给强大的那个自己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好嘞，外面好像有些地方已经下大雨了， 是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逆向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听这样的音乐做得很好的歌，然后就那个车厢里的听歌体要出来了，好听吧，好听吧， 好听吧。 来，我们听听看，接下来这一段会有一道题，我们的预热题也会在王牌新发现之后蕴藏着，请你们仔细听好。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现今的时代，科技混搭艺术已经成为了又一分支领域。前一阵子的电影《挚爱梵高》就用了梵高的画作，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让人感同身受，惊讶不已。不光是电影门类，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和艺术家都在为艺术和科技的融合进行着努力。就在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园区内，应运开设了一家特别的体验馆。科技遇见艺术 Life Tank 是一座融合国际文化、科技、艺术还有设计的创意体验馆。它其中呢会通过 3D、AR、VR 等高科技的互动方式，可以让大家深度的融入其中。里面呢就有全球首部沉浸式新媒体艺术剧《绿野仙踪》，它也颠覆了传统的舞台和坐席的看剧方式。只要你走进现场，就走进了神奇梦幻的仙境。除了艺术剧之外呢，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活艺术，能打招呼的蒙娜丽莎，能跳出油画的鲨鱼，还有能弹钢琴的画中人。这些的这些是不是让你想起了霍格沃兹呢？可能你不用登上9¾站台，在这里都能成真。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科技遇见艺术 Life Tank 地址是在三里屯吗？回望是什么失去，梦是梦是别再淌泪，自由漫游下去，今天好吗？这一秒的沙漠，我跟记忆今下默默对话，某天好吗？这一秒的沙漠，停下怀念，告终他他与他，你很好吗？ 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我们请艾科再把问题提一遍，请仔细听好，我们的问题是， 刚才我们提到那家科技遇见艺术的艺术馆叫做 Light Tank， 它是在三里屯吗？ 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街办，看看今天的电话打给谁。可惜啊，时间关系这歌播不完了。 是，这首歌曲还挺俏皮的。 对，因为他是把当时童年的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声音，然后在 Jackson 5的那个时期的声音做了一个混音。好了，我决定了，明天我们在主播私房歌再推荐给大家好了。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Easy Love。 可以去搜搜看。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走上遥远路，生不平凡，那些秋天是否还在寻找着 报一下，哎，你把我话筒打开了， 就看你唱太欢脱了，你知道吧？ 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嘛，是不 是 啊？ 造 不完 的 青春啊，所以你看，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面那个青春都没有死掉， 对， 一直都蕴含在你身体的角落啊，时刻有可能会被一首歌来调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调动的是什么情绪呢？啊，我们的白给一百块， 昨天。这个不小心发出去了双倍的价钱。 对，我们这个单元的目的是什么？我刚刚说调动什么情绪呢？哎，爱学习的情绪。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白给一百块，我们来看看今天谁能够抢走我们的现金红包，好像重新翻篇了，是吧？ 嗯，一百块。 哎，大家如果在阴天啊，在雨天的这个下班路上来听这些朋友们打进电话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这个现金抢走，是不是会增加失落感？为什么不是我？没关系，我们待会儿还有音乐题，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 湿漉漉的天气搭配着湿漉漉的心情， 因为你得先关注我们嘛，对不对？嗯、因为关注了之后，真的是人人都有机会、嗯。你看，就像我们今天选的这几位啊，有可能都是最新关注我们的。 对， 比如说我看了这个第一位是第一位没接是吧？ 是一位男生， 那应该是他了。哎，看看是谁 ？Hello， 嗨。嗨， 喂，哎，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看这个头像，就是我刚才乍一看特别像 Gracie 那个主唱，你知道吗？也不是特别像，有一点点的像啊。但是看到他的名字，我也惊了一下。你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你？ 姓黄，名磊。 黄磊，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是那个小厨吗？ 不是，黄磊老师好，哎，那个 你好， 最近在忙什么？ 这个最近选角选的还好吗？ 行了，他在心里想说你们两个戏精停一下好不好？好，这位叫黄磊的朋友，此黄磊非彼黄磊，对不对啊？嗯、 这个 黄磊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能告诉我们？ 是做液晶屏。 液晶屏？啊、也就是你做的东西里面可以装另外一个黄磊进去，是不是？ 对， 是这个意思。 大概是这意思啊。好，准备好了吗，黄磊？ 好，准备好了。 好，希望今天黄磊能够赢走我们的这个一百现金红包，嗯、加油！不会明天跑出来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刘德华之类的吧，张学友都把名字改掉什么的，不要这样，今天是偶然间看到他啊。嗯，加油啊黄磊。第一题，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对吧？ 是。 请问啊，不是，嗨，不可能问你。 这怎么还有对话呢？ 这不可能这么简单啊。请问大熊猫是猫科动物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是熊科。 哎， 对了，哎， 对，这个还是很少有人知道， 哎、 是熊科动物。 怎么？那不是熊科是犬科吗？真是哈。来，我们第二题。 第二题，物质的酸碱度是用 pH 值来表示的。请问 pH 为5的溶液是酸性的吗？ 是吗？ 是。 不错哟。 对呀、啊，这个。很少，我觉得很少男生就关注什么酸碱度什么的。 一般都女生就是 哎， 看什么 皮肤什么的啊，对对对啊。黄磊不错啊，两题答对了啊，加油啊！ 好，谢谢。 再有第三题答对就能拿到50了， 听起来有点伤感。 问点难的啊，嗯，我们编辑也是会，就是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可能。啊，我们的题问的比较简单，大家频频成功，那我们接下来可能是不是增加点难度呢、嗯、也不能天天这么发呀，对不对？ 是是是， 我得存着点。古代官员上朝的时候呢，这个手里面会拿一个板啊、 嗯、 那个叫什么板，那个叫哎呦一下卡壳了，哎啊，反正啊就是拿一块板，那个板是写字儿用的吗？ 不是 啊。不是吗？那错了。护板是吧？ 护板， 对， 嗯， 那护板它真的就是用来记录当时皇帝的一些指令的，它是写字用的、嗯、 所以非常可惜。 嗯，难了点，难了点这题啊。不怪你，不怪你， 还好今天是100块。 嗯，在这样的阴天和雨天挑战失败了，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黄磊老师？ 啊，不会，明天会继续啊， 加油加油啊！你待会儿可以试着音乐题抢答一下，看看是不是还可以再多赢一份小红包。 嗯， 但是现在你已经至少获得一个。 对对对，所以呢，稍后把二维码发送到白家 FM 来，好吗？ 9块9啊，谢谢你，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黄磊。那名字黄磊多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接下来这位是谁呢？我们等等看啊。 爸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来个100块，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答题时间继续。 是， 有人问怎么参加节目，每天都有人问怎么参加，怎么参加？ 就是在每天我们差不多是在17:50左右，会有一个预热题抛出来，大家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哦。 对，因为我们会把电话打给你 ，call 你，然后呢。会在6点钟之后，然后呢接一些朋友电话进来，然后呢、uh-huh. 我们来让他来试着答5道题、 嗯、 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啊，正问正答，答对就会拿走今天全部的现金红包，答错奖金继续累积。今天的这一位是谁呢？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Hello 啊、Hello 你好白姐、 哎、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侯。 哦，是这一位侯钦是吧？ 对， 是一个动漫的头像。哎，我就很好奇，就是大家为什么会选择一些各种各样的头像？你这个头像是有什么意思吗？还是就是很喜欢？ 就是笑口常开呀、 啊！啊，真的裂着白牙的一个动漫人物，你知道吗？ 就是雄心几颗牙，除了是两排牙。 好，豪琴同学，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啊！希望你能够成功。前面一位黄磊挑战失败了，看看你能不能答对，加油！ 请听题，骆驼号称是沙漠之舟，请问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水分的吗？ 是吗？ 是的，是的。 你看我们的导播老师立刻眼睛瞪得特别大， 因为他肯定也知道这题是吧？ 他可能也猜错了、是吗？ 都觉得那个驼峰是储藏水分的。 对，其实不是，它是用来储存脂肪的。 对， 没关系，我觉得能接通电话很幸运。 不是，后来但是这个题真的仔细想一想，驼峰它怎么能存水，对不对？ 是、啊、但是好像小学的课本上是这么讲来着， 但其实应该是脂肪， 嗯， 不是水。 好吧，我被小学的课本误导了。 没事，那今天的挑战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个小红包送上。那我如果问你这道题呢？请问马是站着睡觉的吗？ 是的。 哎、这个就简单了。 对。 哎呦，先问这个就好了啊。 对，那要不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我这。 好吧。 哎，我们 好坏啊。 对，没事，游戏嘛，都是多长些知识点来。 嗯，在《水浒传》当中呢，九纹龙史进是中箭而死的吗？ 是吗？ 这个只能猜一下了，是。 后面都可以答对，就那题不对， 真太可惜了。 OK， 那 没关系，我明天再继续打。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了，谢谢你的参与，谢谢。 挂电话之前可以公布一下我们预热题的答案吗？ 对啊，预热题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个VR 的地方是在三里屯吗？ 是吗？ 是是 啊， 不对啊，应该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记错自己的答案了？ 记错了吧？ 我是节目中途进来听的， yeah, 又是一位梦的选手， 拜拜， 对，好梦， 牛奶。 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有一道音乐题是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与的 啊， 然后大家可以先听这个前奏的部分，然后呢是回答一道问题，答对有9块9的小红包， 对， 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和中间再选一位，两位会获得，所以可能要拼一下这个速度。 对，所以大家现在准备好手机了吗？首先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就是提前发来消息的这些朋友，我们都是不作数的哦。 对， 我们要从歌曲当中才开始选择， 对，现在发的不算啊。准备好手机，然后呢，对话框到白金 FM 马上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OK， 我们现在请艾克来出题，三二一。 啊，请问，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叫做《只爱路人甲》的歌曲吗？那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 对。好，这就是前奏的部分，我们只让你听到前奏部分。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天气闷热，但是我们有白话娱乐，要挺押韵哈。欢迎你们来到白话娱乐剧场，我是白杰，这里是白话娱乐。我们回顾这几天最热闹的娱乐新闻呢，当然就是非这个戛纳电影节莫属了。不过这个很奇怪哈，虽然叫电影节，但是呢最精彩的故事都发生在红毯上，这改名叫做红毯节。比如说你看这个红毯节啊，不对，这个电影节啊，有一位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啊，她以致敬的名义呢，模仿了30年前巩俐在戛纳海滩经典的那个白衬衫的造型。但是呢，看完这位女演员模仿的这一组照片，我还是很佩服她，她的勇气。虽然说这30年中国电影的质量下降了，但是 咱们也有进步啊，是不是？比如说啊，这女演员的腰，她这个变粗了啊，这也是一种进步。您别笑啊，我得说句公道话，这照片的效果可能不理想，但是这位女演员她有一点，她很难得啊，她毕竟是带着作品来的，是吧？不像某些是吧摔倒的人带来的不是作品，是作。看了这么多年戛纳电影节的消息，其实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虽然获奖的中国电影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女演员赖红毯的时间那是越来越长了。短短20米的红毯，前年那叫金巧巧走了4分钟，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了。但是今年这个记录又被演员马苏成功打破了，20米的红毯，人马大姐生生的走了6分钟啊。马大姐，人居委会协调一个婚姻矛盾可能都用不了6分钟、啊、当然了，人马大姐自己也解释过了啊，我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宣传我那电影啊，啊，宣传电影是吧？可是马大姐，您宣传的这个电影是叫《秒速5厘米》吗？不过这6分钟其实也没什么好骄傲的。第二天，马苏的记录就迅速被演员王丽坤和日本的水原希子二位联手打破了，20米的红毯，他们俩竟然走了9分钟。所以我都忍不住想问一句，哎，两位小姐，你们俩赖在这儿不走，是等着拆迁吗？更令人惊奇的是，一般的女演员走红毯，人都是用走的，可是水原希子小姐那是用跳的。只见她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沉默。在红毯上啊，那是翩翩起舞，哎呀，也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芳华。那最终呢，是被保安无情的劝阻，然后这才恋恋不舍的挥手离开。哎，要说这保安大哥也真是不容易，真是挺不容易的。那到底他说了什么才能让水原希子停止他的表演呢？我想他肯定说的是，小姐，舞娘的 MV 拍摄是在隔壁。感谢啊！玩笑归玩笑，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这些勇敢的女演员们，她们比中国电影走得更远。如果要给她们颁发一个荣誉的话，我特别想送她们一块匾啊，那个大匾上题4个大字：定坦神针。最后呢，我们感谢戛纳电影节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欢乐。戛纳电影节不愧是电影界的盘丝洞。好了，谢谢红毯节，谢谢戛纳电影节，白话娱乐，我是白杰。最后，我们在水原希子曼妙的舞蹈中来感受戛纳的魅力。

醉王牌，夏日滴落的清爽陪伴。音乐素描。 在阴天或者雨天的傍晚，我们继续来到音乐素描，安静的来听一首歌。哎，也许也不并不是那么安静，但是每首歌里面都有自己的故事。 是，走进六点半呢，每次都会从一首歌曲分享别人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就迎来夏季清凉版。小智他说， 年少轻狂的时候特别容易动气，在不恰当的时间撂下狠话，转身就走。再后来，矛盾的升级就变成了冷战，我们又吵架了。回家的时候，我还在想如何来破冰，如何来打破僵局。回家打开门一看，有点失望，他不在。但是看到眼前的场景，我眼泪流下来了。多么贤惠的女人呢，早上还是乱七八糟的家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一个家电都没有给我留下。这也太干净了吧。 原谅我泼厚道的笑了。好了，继续走心了，刚一个玩笑。吴春明他说，失恋的滋味应该不好受吧，就像一杯烈酒下肚，你以为可以就此忘记所有的过往，可是酒醒之后那些记忆依然在啊。每每回想起我和他十指相扣的样子，都感觉彼此找到了遗落的那片拼图。朋友们都在劝我会好的，把一切交给时间，一周一个月最多一年，他就会淡出你的生活的。 不，我不可能很快忘了他，因为我给他买的很多东西都是分期付款的。 所以呢，走心六点半突然间变得不走心了呢，怎么办？ 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这样不会太伤感。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走下去。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 下去。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主播私房歌。 哎，我们的这个音乐素描发生了一些小小改变啊，觉得效果不错。 这个改变来得猝不及防。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是依次来推荐歌曲给大家。首先，艾科先来推荐。 好，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有关于一个地方的，就是一个叫做老地方的地方，是来自张亮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呢，这首歌曲也会让很多朋友在歌曲当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而且这首歌是出自那部电影叫做《我的早更女友》当中的主题曲嘛。 对， 也会从这首歌曲当中寻找一些电影画面在脑海当中吧。 又回到老地方，阳光下记得你说很喜欢，路口的咖啡糖依旧让人很向往，只是多了点心酸。 想到那个任贤齐有首老地方啊，对，就是老地方对于每个人来说呢，那个地点都是不一样的， 是， 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常常约见的地点啊，比如说可以是一个酒吧，也可能是一个电影院的门口， 对， 也可能是任何一个你熟悉的一个场景。 尤其他出现在电影当中呢，就会让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这一辈子应该和谁过怎么过很重要。 但是总之无论和谁在一起，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笑容比眼泪多就够了。 嗯，在这个时间还是想点，不要想什么这一辈子，想想这个点吃什么比较好。好，继续推荐你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呢，因为这两天不是一直在大热的复联三吗、嗯、然后很多朋友都已经去电影院看了，最让我出其不意的就是有银河护卫队的出现。 不要剧透。 你还没有看是不是？ 没有， 我开始要剧透了。 别 好了，银河护卫队出现就会让我勾起很多回忆，因为银河护卫队二就是在致敬经典，所以呢今天推荐这首歌曲也是有关于一首经典的歌，叫做 Lakeshore Drive，很适合驾驶感的歌哦。嗯。 There's a road I'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lives in my hometown. Lakeshore Drive, the road is called, and it'll take you up or down. From rats on up to riches, 15 minutes you can fly. Pretty blue lights along the way, cup you right on by. And the blue lights shining with a heavenly grace, cup you right on by.Anywhere I found, running 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getting into town, just slipping on by on LSD, Friday night trouble bound. And it starts up north from Hollywood, water on the driving side.Concrete mountains wearing up, throwing shadows just about five. Sometimes you can smell the green if your mind is feeling fine. There ain't no finer place to be than running Lakeshore Drive. And there's no peace of mind the place you see, riding on Lakeshore Drive.Anywhere I found, running 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getting into town, just slipping on my own LSD, Friday night trouble bound. This Friday night and you're looking clean, the world you just start the roundTen-minute drive from the Gold Coast back makes you show your pleasure bound. And it's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all the people have gone away. Just you and your mind and Lakeshore Drive, and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nd the sun shines fine in the morning time, tomorrow is another day.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getting into town, just sneaking on my own LSD, Friday night trouble bound.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哈哈 这儿有这个捕鱼大人物说这首歌确实比较适合驾驶自行车的时候听啊。听完以后能把自行车开出电动车的速度，摩托车的速度， 这是一首公路歌曲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叫做 Lakeshore Drive， 而且从这首歌曲当中能听到那种淡淡的香草味。 哦，淡淡的香草味，好吧，试着吧，那是应该是饭菜小龙虾的味道吧，这个大家就真的听到你说这个在哪里香草味在哪里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